9月28号星期四的骚动音乐啊，咁啊预告下今日我哋嘉宾咧将会有 MC 张天赋，系、 yeah! 啊，咁啊六点钟将会出现啦，咁啊一次过就会介绍两首歌， 系 呢一个二部曲啦，抽同埋与我无关， 系啦，咁啊到底与我哋有咩关咧？到一阵六点钟嘅时候 ，sorry 呢个听有啲硬， 咁有几抽咧？ 系啦，咁啊一阵六点会知道啦。 系啦，喂，我想问咧，你有冇去嗰啲即系 CD 铺嗰啲啊？你又知道我问乜嘢？ 唔系，答咗先 系咪？冇， 有啊有，细个有咯，而家少啊。而家你即系讲紧可能一啲叫做连锁嘅啲 CD 铺，其实真系买少见少嘛。你要去 CD 铺，可能系真系集中，可能你要去旺角咁样，可能有一啲大型啲嘅商场，一次过会可能一其中一层或者两层就系集中有唔同类型嘅 CD 铺咁样啦。咁但系讲紧我真系会行得多嘅年代咧，其实真系读书同埋啱啱出嚟做嘢嗰个时期，我好记得。尤其做暑期工，第一年出嚟做暑期工嗰阵时，啱考完会考，咁啊嗰阵时咧有一间CD 铺，而家已经冇咗啦 ，H 字头三个英文字母嗰个咧，而家冇咗噶啦，咁啊嗰阵时。 H, 啊，系嗰间啫， 证明你少行啊，细个。 唔系啊，我突然间捞乱咗同你一间卖衫嗰间啊，系叫咩名咧？突然间捞唔到，系啊。 咁咧，跟住就嗰间咧，以前就好得意噶嘛。有一段时期咧，佢除咗买一啲真系叫做 CD 或者可能系一啲影碟之外咧，佢仲会买好多周边嘢嘅，因为 系。 咁所以嗰阵时就好中意行嗰一间铺头，咁同埋佢嗰阵时有个 chart 啦，即系佢会摆喺度话。俾你听嗰一段时间嗰个月销量好嘅碟有啲乜啦，咁然后可能本地嘅又有啦，外国嘅又有啊，日本嘅又好好又有啊咁样。咁我好记得嗰阵时同嗰个朋友啱啱做暑期工搵到少少零用钱咁样啦，即系大家叫做啊，终于第一次出粮买啲嘢庆祝下自己出咗粮啦。咁嗰阵时就系同佢决定行去嗰间 CD 铺，因为做嘢嗰度就有嗰间 CD 铺喺度啦。咁就去咗嗰间 CD 铺度拣一只大家都觉得想买嘅碟， 就送俾自己啦。 就系送俾自己嘅。咁嗰阵时咧，嗰只碟咧就系嗰啲一隻碟送一本书嗰啲，而嗰个主角就系 Lee Edison。重点系咩啊？重点系我 friend 同我讲，佢话：你中意听歌、哦，不如佢话 咁俾你要只碟，我要本书啦。 系啦，佢话只碟其实都有啲贵，佢想买，但系佢又唔想要晒，佢又唔舍得咁样。佢话咁，不如一人一半，你要只碟。我要本书啦，即系佢话佢要本书，我要只碟啦咁样。 跟住你好傻嘅， 唔系，跟住我话好啊， 你傻啊？ 唔系咁嗰阵时，我个心态就系、是、喂睇碟铺啊，即系有歌听之余，你有只 DVD， 你可以摆落机度睇 MV 啊嘛咁。咁嗰阵时细个又觉得，大家 friend 冇乜所谓啦。 你谂住有片睇就唔使睇本书， 同埋觉得，咁冇所谓，大家交换咯，即系睇完咪交换咯，咁样。点知系冇呢样嘢噶？ 虽然你太年轻啦，话晒 Lia 当年啊，叱咤风云啊，喺我哋呢个学生界别。一时佳话 系咪啊？系嘛？即系佢嗰阵时有个 MV 啊， 都着住条校服裙啦，系咪？ 唔讲佢差啲唔记得佢有出过， 有。 你唔讲我差啲 我对佢嘅认知就系因为佢系一个歌手咯。 我对佢嘅认知系硬照啊。 OK， 系啊，哇！呢、這个经典、啊，這個經典啊、你讲完之后系唔系？我点解突然间咁讲咧？因为而家喺度又系啦 ，research 紧啦，喺日本嘅一啲 CD 铺啦，但我好想去一啲中古铺，即系卖二手嗰啲嘅。 系系系， 其实嗰啲就好多宝藏啦，同埋都系嗰句嘅，而家即系叫做睇多咗音乐嘢，即系呢三年疫情之间，即系做咗骚动音乐开始关音乐事啦。骚动即系做疫情前系未掂音乐咁滞啦， 扩阔咗自己 系啦，同埋成日都会听到咧，就系嗰啲音乐类型啊，或者点样咧，喺嗰啲旧嘅唱片铺会分嗰啲类别啦，然后嗰啲黑胶可能九十年代 house 啊嗰啲咁咧，真系好想去睇呢啲铺头，然后揾嗰啲旧唱片，甚至乎如果可以买嘅都想买嘅。咁但系咧，我一上网 research 咧就发现，哇，好大啦，好多类型，因为特别你系一啲中古即系二手嗰啲咧，即系嗰个量系即系成个 好多噶嘛， 即系你全新嗰啲都。 都是叫有限啦，即係譬如你呢個禮拜你全新嘅專輯，你有限數目啦。但係你一講中古真係癲㗎嘛， 撈海咁啦。 即係已經可以分好多類型嘅時候，我一 research 我已經知道有某啲叫做某啲類型嘅就直接 skip 㗎啦，因為你冇可能睇得曬㗎。 係 即係可能會想睇一啲日本80年代 City Pop 嘅嗰啲啦，或者睇一啲即係電子音樂類型嘅，即係集中呢兩類都已經有排睇㗎啦。其實， 但係你睇呢啲中古碟，你屋企有機播㗎？ 我當然係諗住揾啲平平地嗰啲，係啊。 即係入門級係平嘅，唔係貴，但係係主要屋企有冇位擺咯。 其實 係 冇嘅，所以其實可能最後會變咗 CD 咯，即係 CD 可能會好啲。同埋好似之前我記得好似節目講過話，即係有一啲日本歌手舊底專輯咧，你 digital 都唔係咁容易揾到嘅， 梗係啦， 係啊，即係因為你要 search 嗰啲名啊，成佢哋用英文羅馬拼音， 係啊， 嗰種都唔容易嘅，咁你又好想喺嗰邊啊試下揾下啲寶藏啦咁樣，咁之前你咪有本書唔知一百首嗰啲咁 啊， 嗰啲、 啊啊、 哦你借我 借俾你睇， 借我睇啊， 可以啊， 跟住我已經喺度即係叫做 research 緊有邊一啲嘅入。本可能歌手啊、音樂人嗰啲名咧，要 mark 低咗，到時喺一個大海當中，即係你起碼可以快啲睇得到啦。因為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呢個動作啦，叫譬如外國會叫做record digging 啦，係啦，即係佢喺度發掘緊、尋找緊咁樣。即係呢一個動作，其實喺真係以前個年代。嗰啲打碟嘅 DJ 咧，就真係會好常會做呢啲嘢。 嚟緊你有機會啊！嚟緊你去旅行啊嘛，有好多外國人專程咧去東京咧，就係、 是、 去嗰啲中古 CD 鋪，就係掘寶藏，是 啊、 就係揾嗰啲黑膠，因為佢哋嗰邊咧係分得再清晰啲、 啊， 所以你係揾起上嚟係方便啲嘅。 係，我成日好想知道香港有冇一啲咁樣中古鋪頭賣呢啲類型啊？即係中即係賣二手一定會有啦。咁我都嗰時試過嘅喺深水埗嗰邊，佢好得意，佢有個鋪頭就係佢夜晚先至開，我都係上網睇一啲人寫專欄題嘅。係，咁跟住佢就會掛曬一啲即係舊嘅全部 CD。系你真系，如果你突然之间想揾咧，或者揾全身都未必揾到。嗰阵时我就记得嗰只好似Ridge Racer， 上次我讲嗰个三， 你最爱嘅电子游戏， 好似系就喺嗰度买啦。跟住有唔知咩中华英雄嘅电影配乐啦，跟住有容祖儿嘅未知即系第一只嘅。 哇！呢只真系宝藏喎， 系啦，即系咧。即系嗱，但系呢啲因为我哋认识啊嘛，所以咧嗰度一好快一立你就知道，哇呢只碟系正嘢嚟嘅咁样，即系譬如你搵马天佑去一望，佢一定全部都知道， 佢一定点嘅，飞嗰啲佢逐只数俾你听，系啦， 咁但系就系我而家发现，我要袋住一个咁样样嘅知识做基础咧，先至可以去，即系等于 搵到， 即系等于啲人话，我去日本或者第啲地方，我买二手衫，系啦，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就系你去之前咧。你首先要知道 有啲咩牌子， 有咩牌子，你在香港买有冇得买啦？香港有得买几多钱？ 平唔平？ 你有个 control factor， 你先至可以对比到。如果唔系，去到你就见到件衫100蚊，其实你唔知佢贵定平。 咁啊系嘅，同埋呢样嘢咧，反而咧，喺网上边冇咁多呢方面嘅攻略啊，即系可能学你话斋，我买时装、买中古嘢嘅手袋咁样，你上网揾咧好多呢啲攻略啊嘛。咁但系咧，你可能例如你想揾呢啲中古嘅 CD 咧，上网嘅攻略，佢会教你喺边啲地方会揾到，但系佢。唔会话俾你听你要揾边一个出嚟咯，呢个系另一个即系步骤咁，所以诚邀啊，你可以听翻我之前一啲集数嘅《奔神 Monday Blues》都介绍，都介绍。 作为你节目嘅忠实粉丝，我梗系一定会听翻。 我作为你节目嘅忠实粉丝、真系好中意你个人咁真诚嘅啫，咁样 几支持你个节目啊！咁你 就 知道啦。 但系其实香港都有嘅。你头先讲咧，我头先讲起就系旺角咧嗰间，即系嗰个大商，即系好多 CD 铺商场地下有一间系专卖好多日本旧 CD 嘅。你喺嗰间度会揾到，不过可能学你话斋，你就系要你有一啲嘅名称喺度，你有一啲 CD 名或者有个人名喺度去揾，你就会容易啲揾。 系啊，因为但系同埋你又会好 enjoy 嗰种喺一间大铺头 spend 少少时间，跟住喺度左抄右抄啊，睇下啲封面，哇呢只碟咧未听过未见过，但 系 个封面好靓， 系 跟住就因为咁样买翻嚟，咁样有阵时会系咁样揾宝藏。 你讲起我终于知点解我咁耐冇行 CD 铺啦，即系一嚟就系因为而家连锁 CD 铺系少咗啦， 系 二嚟系因为真系少咗呢、這个。头先你讲啊，呢种空闲嘅时间， 都关事噶。 你要有嗰种咧，即系我突然有成粒钟 可以 free 出嚟，慢慢揀嗰個心情咧，你先揾到嘢嘅。如果你係琴琴聲，我好想揾一隻碟嘅啫。咁然後，但係我係可能係琴琴聲去咧，你係唔會揾到 嘅。同埋，如果你已經知道你要揾嗰只碟啊，而家好傷心講，你使乜去啊？ 係 你上網買，跟住 係啦係啦， 你有啲 online 可以 platform， 你直接買，或者間鋪頭本身有 online platform， 你訂咗跟住寄或者攞貨，就冇咗嗰個樂趣咯。因為係我又睇翻啲紀錄片，即係有講翻依個叫做 record taking 呢個步驟，可能特別佢哋係一啲音樂人啊，或者。系啦，各类啦，佢哋好中意揾翻啲九十年代嗰啲嘅音乐系最多人去揾，最受欢迎，因为啱啱踩住个年代实体碟啦，同埋佢亦都系譬如house 啊、techno 啊，或者啲流行曲啊、欧美嗰边嗰啲汇聚咗，即系九十年代大家炒埋一齐最缤纷嗰个时期，亦都未有。digital 嘛，咁所以嗰个年代啲碟大家咪会搵返出嚟囉。 有一次我去首尔旅行呢，我喺明洞行街，跟住佢有啲地下街咁样明洞。跟住然后呢佢有好多 CD 铺㗎嗰度。咁有一啲系即系一啲韩团㗎啦，咁然后我搵到一间呢专卖啲中古 CD 嘅 CD 铺啦。行埋去面头第一张攞起手。哥哥張國榮，嗰、那個哇，好有親切感，好有親切感，即係有一個又就係嗰種咯尋寶嘅感覺咯。 所以如果喺本地都有啲你都熟知呢啲窿路啊，同佢 share 下，即係大家交流一下，有咩地方可以揾到呢啲嘅叫做中古 CD 啦，或者二手 CD 咧。专辑咧，佢哋都有出实体专辑啊！如是者，我们都在黑暗中作乐。呢一张专辑嚟自 Wiz 呢队本地乐队。

中行李疲倦到宣告阵亡，闭眼直至飞机到香港，睡觉又再抱住再倾倾讲讲。 记录了他们一个 trip 的一首歌，有 Beanies 的最佳女团友。 二三月常有需要问，六七月快一点靠近，让八月更高的气温使我心内渐沸腾。 Social media 啲旧相旧片，有啲怀念读书时候嘅自己嗰段时间啦，嗬。 出年暑假， 依然就系担心咩啊？ 休息一下，学吧。 就系几时放假啦？听过 Yumi 嘅下一个暑假。 买一架车来住够几年，上山涉水，城海去耕田。储钱买喜爱，换有几千只热情，无减退，为了留恋，记在生日片，记灿烂的体验，故事里提炼。台上领奖，咬腰变身，同事理想，平淡无畏能随时膨胀。普通得拥有各 个觅周卓莹的超级普通人啊。是咯，咁辛苦是不是就是想做个普通人呢？都是。但现在一路翻工成日做嘢 OT， 究竟咁辛苦又是为了啲咩呢？冇嘅，等时间过到有一日突然之间抽身望返转头，客观地审视返自己，嗰一刻可能你就会知道自己係向咩方向走。 作聪明，讲笑没人应。 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明明为了功名，言辞像套方程，被听众否定。His lead， 可笑我讲得太多，刻意结果出错，越被祸。我却继续鉴赏剧本的走向，我算我自量，信到过界变滑稽嚣张，将人物设定向反差方向，明明是恋心肠，然而又太逞强，抢救后疗养。 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明明比年气长，行为越见反常，竟连还素 样。 可笑我讲得太多，刻意结果出错，越被祸越大祸。想对错，想得太多，想怒至伤一个。当抽身观看，先可否释怀？眼镜下发现，误判事故太多。若是静下来，当不慌不忙，哪有结果？情绪似某段终于心房。 陈柏宇的日常事故剧场。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真系俾人一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嘅感觉啊！ 每次上嚟我哋都倾得咁开心，我相信佢实孭得住嘅，所以我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一柱擎天赋。 嗯，深信你呢一句真系好多人都会认同啊！ 今日我哋送音乐嘉宾啊，由 MC， 系 ，Hello， 你哋好啊， 嚟啊，送上呢一个卷轴啊，今次呢卷我觉得 呢个我负责读，你负责解，好唔好啊？我哋今日送俾 MC 有呢一句啊。一柱擎天賦 是因为我觉得呢、送了几卷给你睇返即係用 MC 食字啦。咁其实想返返转头用返你嘅中文名啊。咁所以呢就喺度搵咗好耐啊点样食字係最好呢跟住就突然之间搵到即係食个天字啊不如试下。跟住就搵到一柱擎天啊呢一、這个成语啊。 Okay. 都好好有霸气喎、啊，师兄你点样点样去谂到呢一句出嚟呢 嗱，因为一柱擎天其实佢有个意思嘅，就系话即系人可以担当一啲唔同嘅重任嘅意思。 哦、oh, ，OK， 系啦，即系有一个好似啊，即系成长咗之后啊，佢好似身上面会越嚟越多一啲嘅责任啊，一啲担起多啲嘢啊，咁样。 系， 咁我觉得好似咦？譬如由你出道認識咗咁耐嘅時候，好似慢慢一個成長，自己成長之外，好似身邊好似都會越嚟越多一啲責，一個中性啲嘅形容責任呢一樣嘢啦，負起咗啦咁樣，咁所以就覺得，咦呢一句好似又係喺呢個時間點又可以送俾你喎。 多謝多謝多謝。 係啦，呢一個感覺又係咪真係即係啱啱嗰個感覺就我哋覺得啦，你自己有冇咁樣覺得呢 坦白讲，我觉得个感觉唔算太重嘅， 嗯， 系啦，即系唔多唔少一定有噶啦。咁但系到依家都系保持住嗰个玩嘅心态嘅， 系， 即系我觉得必先要 enjoy 先。如果变咗责任嘅话，我觉得个性质会唔同咗啊、嗯。即系讲紧喺做音乐方面， 系 啦，咁所以就系咯，依家都系啊呢样嘢开心，呢样嘢好玩，咁咪试下咯， 系， 都系呢个心态反而。 但系喺连接住工作嘅嘢，即系玩之余，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啲嘢系会带嚟一啲啊负担，负担可能太重啦，即系会令人攰啊，即系会令你攰啊， 系一定有，无论系责任压力即系方面一定有噶啦，或者其实系咯，做得耐之后，当然会有一个 stand up 或者你睇法或者你做嘢嘅模式都会唔同咗嘅，咁但系我都好少会将呢样嘢变咗去做责任。 系 系啊！ 如果将呢样又即系向一个正面啲嘅方向讲嘅时候，你有冇觉得即系做音乐啊，或者歌手呢个身份，咦？经过咗呢段时间出道到而家，慢慢即系接触咗多咗嘅 fans 乐迷，多啲单位合作之后，对呢个身份嘅理解，咦？又好似多咗一啲新嘅意义落去咧？有冇有冇去到咁啊？ 我谂未去到咁严重啊！ 系系， 到依家都依然即系歌手对我嚟讲系系点解释咧？冇噶、哦，我中意唱歌，我中意表演，咁就系咁嘅， 就会 keep 住呢一种嘅。 系啊，咁当然反而越嚟越模糊啦。即系我觉得即系一开头喺啱啱入行嘅时候，我都会谂啊，究竟歌手同平常人有咩唔同呢？跟原本可能嗰个界线会画得好清嘅，可能啊，歌手系做啲咩，平常系。做啲咩，或者平常人可以做啲咩，歌手唔可以做啲咩、 嗯？ 相反，而家嗰個界線越嚟越模糊啦。開始我覺得，咦，其實都係咁啫。我唔知道，可能係經過呢個社會嘅洗禮，我發現我每一次都要用呢個字，都要用呢個洗禮呢個字。經過呢個洗禮，我一係已經慢慢磨平咗我嘅靈覺，變咗一個喺歌手入面嘅平常人，定还是系平常人入面嘅歌手，我都唔系好识得分，系啊。 但系我听到有个自在喺里面咯，好似即系 其实系嘅，我觉得系冇当初入行咁大压力嘅、 哦， 或者咁多，可能我已经习惯咗啦， 系 系啊。 同埋，我覺得會唔會有一個咧，就係你公司嘅高層嘅嗰個社交平台咧，即係佢好似將你哋公司入邊唔同嘅歌手、唔同嘅單位嗰樣嘢咧，再生活化啲，或者有時將啲黑圖啊嗰啲咁樣擺出嚟，好似會令到咦個人好似自由。 其實同公司係有好大嘅關係嘅，即係佢哋如何去限制你啊？咁但係相反話啦，其實好自由嘅。係 啊， 咁啊，所以佢哋都冇乜。话啊有啲咩唔做得啊咁所以其实又真係好似同正常人一样啊咁同埋本身一开头唔做得嗰啲嘢慢慢都習慣咗咁样唉是但 啦。 嗱啱啱 MC 就讲到即係呢个社会嘅洗礼我深信就算唔係做音乐行业都好啦大家入社会都会经历呢个阶段、但係对于 MC 嚟讲短短嘅时间内你觉得呢、這个社会啊，洗得你最干净系边一 part 咧？洗得你最彻底系边一 part 咧？你会觉得系 唔同咗嘅？彻底啊， 系啦。 冇㗎喎，我原本呢，因为好坦白讲，我喺未入行之前啦，大大即咩工都返过嘅。 嗯。 咁啊，当时我可以好随心㗎嘛。即係啊，又冇负担，又冇话咩，哎呢个我要放飞机就放飞机，呢度射波就射波咁样。但入咗行之后呢，我发现係冇呢樣嘢啦，即係所有嘢你都要頂硬上啊！就算你唔得，即係應該咁講，因為平時即係我覺得即係普通打工仔啦，你唔舒服你可以請假噶嘛。呢一行係冇噶，而家令我領悟咗個道理咧，人咧係冇乜特別嘅情況咧，係你病到翻唔到工噶。你係一定翻到工嘅，其實我發現係真係得噶。 是发喺你发生喺你身上定係你身边啲同事 身上？我发生喺我身上，即係我都真係试过肠胃炎啊，最辛苦啦，又屙又呕发烧。咁啊好好，即係嗰日我好记得係因为一个庆功宴完咗之后，咁我食咗好多隻生蚝。第二日呢就肠胃炎啦，讲緊係即係严重到要即刻入医院打针嗰隻。但係打完针夜晚就去唱歌啦。我就领悟到原来係冇乜嘢係你真係病到返唔到工，其实点你都返到工，人嘅意志力其实係撑到 㗎。 但係有冇一下真係会觉得真係同公司講，喂，真係未必頂得順，我都唔想喺台上邊攣住個肚咁樣去啊！ 冇噶，其實有噶，有噶，但係公司就話唔緊要啦，你睇下點啦，咁就睇眼上啦。 即係睇下點呢一句已經係 呢個答案 係啊，所以係我覺得洗得最乾淨，其實係冇噶，人嘅意志力係可以去到好強啊。因為點解咧？又或者第二個情況就係拍 MV 啦。你試過真係拍足24個鐘頭？冇瞓过觉，完全要好精神。仲要我好记得呢个应该系 overkill 个 MV 嚟嘅， okay, 就系仲要第一个 shot 已经即刻咬柴， 系 哇冇嘢，但系喺个跳唱 MV 嚟嘅，记住系冇嘢噶，照嚟咯， 继续去啦， 系啊，即系虽然系冇嘢唔得嘅，其实 通常都系得唔得啊 ？MC 你冇嘢啊嘛，冇嘢我哋继续嚟。 当你望有咁多人喺现场嘅时候，得OK 啊，继续 休息一阵，休息一阵先，下一头半粒钟之后，喂OK 啦，我哋埋位 啦。因为你知道做嗰样嘢系唔系净系自己咯，即系有好多人喺度一齐。 系啦，所以意志力啦，意志力得就乜都得噶啦。 系啊，散干净咗呢个位啦。 系。 但因为啱啱讲嗰个，即系我哋用重担呢个作为一个责任啦。我记得之前做完做红馆之后，同你做访问，你都有讲啊，嗰段时间有嗰种紧张感啊，上台之前有一种哇，真系有啲唔系好想搭上去嗰种感觉，唔识得 enjoy 个舞台啦。咁因为嚟紧就会喺澳门站又会再做，今次而家个心态系咪就唔同咗啦？ 今次 hea 咗好多啊，我发现。系啊，即唔系讲緊对舞台嘅态度啦，而系嗰个心态上，平时即之前第一次会系因为太多未知嘅因素，咁啊，今次好彩即 run down 方面啊，无论即或者系跳舞方面，其实都系之前红馆嗰个嚟嘅，咁所以所有嘢都有一个叫做即有个底喺度啊，咁我就会知道啊，有啲咩状况我系会遇到啊，咁其实成熟咗好多噶啦，我觉得，系啊，咁所以就反而 hea 嘅意思系冇咁积极啦，或者应该咁个紧张个心态冇咁积极，平时会拎啲嘢出嚟自己惊下噶嘛，哎呀死啦，到时同我哋讲啲咩好咧，哎呀到时跳舞会唔会唔得咧，哎呀呢个 run down 会唔会唔好睇咧，咁其实做完第一次之后，已经心入边已经多咗好多肯定啦。系啦，咁所以就多咗信心，所以就系啦，就 hea 咗咯， 系或者叫松啲啦，个人 系啦， 咁但系喺可以去到即系香港以外地方，今次呢个其实系上次完咗之后，隔咗几耐就收到呢个消息，咦可以去其他地方做咯？ 哇，其实隔咗几耐咧？我谂隔咗二月做完啦，我谂我应该系七八月嘅时候知嘅，系啦，咁虽然即系嗱。都咁講，講都咁講話啊，可以去到一個新職，叫做衝出咗香港啦，喺香港以外嘅地方去做。但係唔知道澳門嘅感覺比我好近啊，同埋又係講廣東話咧，咁所以其實好似都係去個遠啲啲嘅地方，即係都係一個鐘頭船啫，就算係搭船都好。咁所以個感覺其實好似就喺呢個紅磡去咗新界咁樣，即係遠啲嘅地方表演咁樣咯。係個感覺係啦。咁不過但係都係一個新嘅開始嚟嘅，即係一個新地點、新嘅開始嚟嘅，都期待嘅。咁因為都係唔同場地啦，同埋聽講個場地好似大啲添。 嗯， 係啦。咁啊。 冇嘅，即係平常心咯。 係，咁但係同嗰邊嘅 fans 有冇話即係哦，佢哋喺澳門嗰邊知道咦你會過嚟啦，即係佢哋都會有一啲即係好似一啲 message 哦，我終於等到你嚟啊，各樣嘢咁樣，即係了解一下嗰啲。 一定有嘅，係啊，咁啊，但係都。唔係都係咁咯，嗯、啊！你終於你嚟澳門啊，咁樣我會支持你噶，咁樣咯。 係 係，但係好意外，原來都無論係澳門或者，因為都除咗澳門之外，都有其他地方嘅人，即係都會特登嚟嘅。咁所以就都幾意外，原來啊嗰邊都會有 fans 嘅喎。 係咯， 係咯，除咗香港以外，都有其他地方嘅 fans。 心目中有冇一啲地方其實自己好想去做 show 嘅？ 我想翻加拿大嘅，其實、 啊、 一來 喺嗰度 係啦，一來之前喺嗰邊讀書。咁二来就系咯，去远啲啊，同埋玩下咯，系啊， 好似 主要系玩 少少放下假嗰啲咁嘅，系。 咁不过就啊，当然要等，即系希望一来都要储下多啲 fan base 啊，咁同埋都要即系都唔系话去就去，即系好多嘢都要安排，好、嗯、多嘢要就啊，无论系天时地利人和，一班 crew 啊，点、嗯、样样去安排咯，系咁啊，慢慢嚟啦。我觉得先做好澳门呢个演唱会先啦，系咯。 距离上次喺香港开，即系今次再喺澳门开嘅时候，即系亦都自己有多咗啲嘅作品啦。会唔会即系喺嗰个编排上？因为上次我觉得系一个好完整，成个 show 好完整嘅一个歌单。会唔会多多少少都改变咗今次个 show 嘅 rundown？ 其实反而咁啱，今次就系将自己嘅歌新歌可以摆翻落去， 嗯， 而好在地其实啱啱好可以完美摆到落去噶， 系 系啊，即系第二人格系可以摆到落嗰 part， 即系嗰 part 好营运嘅嗰 part 啦。跟住花海就可以摆喺呢个老派约会嗰扎嗰啲啦，咁所以其实咁啱系其实填满咗噶，好似系、嗯、啊，唔讲以为系特登就个演唱会去录嗰啲歌嗰啲题材落翻摆翻落去，系 好似每一 part 又再加多一只咁样嗰种感觉， 系啦、啊，所以今次少咗好多 cover 歌嘅。 是 是啊， 咁但係嗰、那个攰嘛，上次我记得你讲有一 part 特别好抢。 係啊，今次仲抢。 係啦、 啊。交第二人格。 交第二人格落去应该係嗰 part 啦，如果冇估错。 係啊。 係啦、啊。呢、這、一个会唔会已经有啲锻炼下啲。 驚，其实好驚㗎，我因为唔知点锻炼啊，咁但係我相信到时嗰个肾上腺素同埋观众嗰个气氛应该可以帮到手嘅。 嗯。 係啦、啊。同埋讲起又讲，其实今朝呢就係、是、因为我今朝好早醒咗，我諗凌晨四五点醒咗。 你真係好早喎，佢啱啱瞓。 未瞓添啊！嗰个时 间，咁跟住就咁啱就开翻二月嗰阵时嗰个红馆演唱会嚟睇，咁啊原本谂住睇个 opening 嘅啫，因为 opening 会有少少嘢改变嘅、 嗯， 其实唔系改变，改歌啫， 系 咁啊都睇下啦，即系睇下当时究竟自己系点样去做呢个 opening 啊，或者成啦，跟住唔觉意一睇就睇晒啦，系啊，咁就哇睇翻起最攞命嗰 part， 我都心谂哇，因为我睇第三日啦，我心谂哇点唱啊，其实系真系用意志力顶嘅，又系真系嘅、哦，咁就冇啊，希望到时吓、啊、即系廿八会踩台啦，咁可能到时都试下 run 一 run， 睇下嗰个 part。点样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到自己咯？ 系，我想知道你睇翻即系香港嗰一场第三场嗰、那个感觉系点样？一路睇， 哇，其实嗰啲压力重演翻嘅，即系我会记得勾翻起我嗰阵时有压力嘅回忆。咁不过同时都 enjoy 嘅，即系都发现啊，喂，都 J 下自己，哇，喺台度都几有型 嘅。 咁当然亦都有好多嘢要检讨啦，即系我捉到自己有好多小动作啊，或者喺台上面嘅面部表情系唔好睇啊，或者系讲嘢嘅时候会有啲咩词语系不停咁用啊，咁、我就尽量睇下可唔可以改翻咯。咁但系不算啦，即系呢啲系已经习惯成咗自然噶啦。 系 啊，咁好在呢个演唱会个 This is MC 咯，系啊，咁就点都系我， 点都系你啊嘛。 呢个系一个最好嘅挡箭牌。 但系我记得嗱，上次开 show 嘅时候，你自己应该第一晚开完之后，你自己又讲话。当晚的演出你未是最满意的一个状态。如果给你 set 一个 target， 今次在澳门开，你觉得起码你要做到几多分你先觉得不收货啦 ,OK 啦这样。 反而我不敢这样即刻整体这样去讲几多分、反而我觉得希望我在心态上我希望自己今次可以很 enjoy 这个 show、因为二月时候的红馆呢是很大压力的、真的我之前真很多方面都讲过我说第一场呢直情我是委屈我会用委屈这个字去形容然后我是跟自己讲不如现在即刻完 唔唱翻屋企瞓覺啦，係嗰種逃避嗰種驚啊。咁、但係作為一個表演者、一個歌手嚟講嘅話，正路應該好 enjoy 紅館呢一個舞台噶嘛。但係相反係咯，咁所以希望今次 at least 喺心態上面，我可以好 enjoy 好 enjoy 做呢一個表演咯。係啦，咁同埋。我覺得自己會少咗好多拘謹啦，因為當時會好擔心自己，會唔會啲 step 又唔記得啊，或者唔記得行去邊度啊，或者呢個時候要講啲乜嘢嘢啊，或者唱歌會唔會失準啊？我諗今次我會拋開所有呢啲念頭噶啦， 係 寫一寫， 同埋你學識咗三個字頂硬上喎， 頂 硬點都會做到嘅，其實 係啊，所以同埋相反。即使是不記得啲 step 都好，我覺得在舞台上面，預期我緊張，觀眾更加想看到應該是一個自在、一個輕鬆的 MC 啦。係啊。 震撼對白邪魔一個你。是我心扉，是有伤痛灵魂，但却不可对抗物理，将错就错埋于深处起，背着你视觉点起空虚，我愿恶梦随风去，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绪，甜梦未压碎，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懂，为何爱那么深奥，对准场地都共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堆因素，管掉快就满些眼苦水，再见不安熟睡，从此不再有乱绪，无奈又何尝重问天一句，为何爱你不到，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为何爱那么深奥，对准场地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对变数，抽根烟可否有帮助，抽出彼此的苦果，抽到却是人生狠狠的一课，理想用伸手可抱，不追求，不知道，成熟度仍未安好，为何爱你不到，不想再为遗憾苦恼，换了身份才能拥抱，这晚夜只和你维持欠去黑头。 听日有 MC 张天赋呢一首嘅作品系臭啊，转头翻嚟继续同 MC 倾偈。 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闻界庆祝国庆74周年酒会致辞时表示，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同时，亦都要时刻保持警惕，防范破坏香港力量重临。他指出，又有反中乱港势力在国际场合搞一些所谓关注香港媒体自由的炒作 show， 想自编自导一个新的方言。他要严重声明，不论犯法的人有什么背景和职业，当局必定严厉打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追究到底。李家超又说，新闻界有责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通过持平、真实、符合新闻道德的报道，将香港媒体依法享有新闻言论自由，香港市民依法享有权利和自由的真实情况，将东方之珠新优势传达给世界各地更多读者知道，让他们正确认识香港这个亚洲国际都会。他期待新闻界继续在国际舞台说好香港故事。新一届区议会选举12月10日举行，提名期由下个月17日展开。选举管理委员会发表选举活动指引，涉及80项修订，其中地方选区的投票时间由当日早上8:30至晚上10:30，较上届区选缩短一个钟头。地区委员会界别的投票时间就由早上8:30至下午2:30。全港会设有600个地方选区的一般投票站及18个地区委员会界别投票站。另外，有不多於48个設於懲教處所或警署的專用投票站。重數後的區議會由委任議員、當然議員、直選及地區委員會界別議員組成。其中直選方面，全港劃分為44个選區，選出88名區議員，採用雙議席單票制；而地區委員會界別議員由3會成員採用全票制方式選出。杭州亚运马术盛装舞步个人赛，港队代表萧咏莹取得银牌。第五次参与亚运的萧咏莹是上届冠军，在自选音乐衬托下，侧骑的马匹透过横斜步、定点后脚旋转、伸展跑步、前脚换转等动作，呈现放松度和力量。但期间在一个栏边出现疾步失误，最终在技术分和艺术分共取得73.45分。不敵一名馬來西亞選手，屈居亞軍。另一名港隊代表何婉欣總分61.01，在14名選手中排第13。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週末及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亦有一兩陣驟雨。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坏车同埋意外嘅报告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机电工程署总部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咁其实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交通繁忙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咧，转上去官绕嘅支路，交通都系受影响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嘅车龙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另外一宗嘅意外咧就喺干诺道中天桥，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其实而家干诺道西啦，去西隧入口本身系车多繁忙噶。连埋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啦，龙尾系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揸车朋友要留意保持忍让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 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嘅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咗经，冇症状，冇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噶。锡自己，做咗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your song.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一曲擎天赋， 好，咁今日咧，我哋 MC 咧嚟到咧，亦都有佢嘅一啲新作品带嚟啦，即包括有秋同埋与我无关 啊，系一 pair 嘅， 系啦。咁我同波成咧喺讲呢两首嘅作品嘅时候咧，我同波成分别都会估一啲关于喺呢首歌嘅制作过程会发生过一啲事情，睇下 MC 开估话我嚟听啱唔啱啊？ 咁、okay， 我估先啦，因为我想估咧呢两首歌喺一个譬如故事上面咧 ，MV 上嘅一个连贯啦，我好大胆。咁樣想估咧，喺個音樂上面佢都有一個小連貫，呢個係我個人感覺，因為我聽兩首歌咧，喺個 chorus 嗰啲音上面啊，其實係有好貼近嘅感覺嘅。 OK， 即係嗰幾粒 係 chorus， 即係為何愛你嗰、那個同埋即係另一首都係嗰幾粒音咧、 嗯。 我想估可能其實兩首歌係 demo 嘅狀態嘅時候，佢哋真係有一個相似嘅位置，令到有一個感覺，咦？呢兩個可以有空間去成為一個上下集，我覺得有呢個連貫係好大膽嘅估，但係呢個係我的感覺嚟嘅。 係、 okay？ 好啦， 果然好大膽啊！ 係啦， 我估嗰個都少少大膽，係啦。咁我集中啲啦，我估與我無關啦，因為今次與我無關 MC 姐一齊去作曲呢個部分。其實我估咧就係喺好早期咧 ，MC 已經寫好咗個 melody line 噶啦，即係其實好完整地已經知道首歌嘅 melody 要點樣走啊。但去到零零舍舍差唔多臨最尾啊，佢突然有一個好 R&B 式嘅一個過場嘅位置，就係我諗係其實喺寫好一個 melody line， 就係應該有一段時間喺度諗啊，佢已經係一首頗完整嘅 歌嚟 pop song， 但係就係好似爭緊少少，令到件事可以多少少嘅變化 ，OK， 係啦，喺個 melody 上邊多少變化，所以同阿 Gu Chan 去傾落啊，成首歌嘅 melody line， 我哋喺邊度可以加插多少少唔同嘅嘢，令到佢件事啱 MC 多啲，或者可能令嗰個嘅曲可能係可以再多少少嘅花樣咁，所以就喺差不多尾段嗰度加咗一啲、哇！都留得几劲、几激动嘅一个位置啊！吓、 哦、，OK， 系啦，好啦，我哋诶估你就可以揭晓啦。 好，两个都系错嘅， 好好啊！我 都话你大胆噶啦， 我知啊，我梗系知啦。 好啦，咁啊，先睇先答我成个问题啦。当时咧，其实系先有我先写咗呢一首歌，即系其实两首系分别个体完成咗之后，先至发现原来可以摆埋一齐用嘅。 O K， 系 系啦，咁啊，系啦，喺写嘅时候咧，其实与我无关啊，等我谂谂先。啊！當時都係我哋一貫，我同 Gu Chan 一貫嘅作曲方法啦，都係大家啊，每次我哋一見面就會圍埋一齊寫嘅。咁啊，咁啱咧就覺得今次呢個 melody 用到，咁於是乎佢就錄咗個底俾我啦，即係吉他底，然後我就喺上面 on top 加亂咁撩啲嘢出嚟啦。咁其實接近好多地方都係我寫嘅，我諗今次呢個作曲我諗有七成左右都係我寫，同埋我係。有好多位咧係好特登去致敬周杰倫嘅， 嗯嗯， 有咩位咧？有啲鬼鼠位嘅，當然有一個好明顯位係臨尾嗰段咧，類似似似地啲咩都的 rap 嘅嘢啦，即係啲暗暗沉沉嘅嘢啦。跟住咧有一個位咧， 啊，啱先即同你提及過話，嗰、那個 bitch 有好多扭嘢嘅，或者好激昂嘅位咧、嗯，有一個位就係、是、啊，等先啦，得得得得，係會衰老，不可以一起過最好，亦有功勞。其實咧，原本咧諗唔到呢段 bitch 應該用咩音去收尾嘅， 嗯， 跟住咧就突然之間 pop up 咗周杰倫嘅他的睫毛。 嗯， 就系、是、他的睫毛就变咗亦有功劳咁嘅。 哦， 系啊 ，OK， 神来之笔 系啊，即系有少少啊呢个位喷落去，但系听翻咧，你听唔出有呢个位嘅、 嗯嗯， 但系就咁啱觉得啊正呢、啊這个位，咁于是乎就系咁咯。咁仲有啲咩问题未答呢？系啦，就系、是、咁。所以原本一开头其实系与我无关，已经有喺度，同埋连与我无关嗰个 story 想讲啲乜嘢都已经喺度噶啦。 系， 跟住就突然之间抽就嚟咗，跟住就发现，咦，两首歌可以摆埋一齐用。 嗯， 于是乎就咁样变成咗一个二部曲啦。 系， 其实系三部曲嚟添。 系， 但系华纳嘅 creative 同事觉得啊，三首可能太沉啦，所以就冇。三部曲就变咗二部曲啦。 系， 但系对于你嚟讲，呢、這个二部曲即系出现咗，觉得啊两首嘅曲都好啱摆埋一齐咗个故仔。但系喺个题材上啦，有冇话一开始嘅思考嘅时候，既然系一个二部曲，我环绕一啲点样嘅主题去讲系最啱数嘅咧？咁 其实咧，最当初与我无关个 demo 啦，即系我乱噏嘅啲嘢啦。 系 当时其实我系想形容咧一段明明睇落去好似天生一对嘅感情，或者系好好嘅兄弟，或者系大家都睇好嘅事。 嗯， 唔知点解会因为一啲事， 嗯， 忽然之间就大家疏远咗，即系啊 okay, 十几年兄弟 系。 其实冇嘢发生嘅，但系大家就疏远咗咯，就冇再联络过啦。又或者明明系一对啊，大家天生一对嘅情侣，又拍咗十年七年拖，最后系因为一啲小事而结唔到婚嘅。然后我就觉得啊，其实因为嗰阵时嘅歌词我最系啦，明明一句一句我爱你，差一句我愿意。 嗯， 系啦，然后就咩原来并现实世界并唔似童话故事咁样嗰啲嘅嘢嚟嘅，咁于是乎其实围绕住呢一个嘢嘅。当时我同林宝讲都话，我系用呢一种嬲，其实嬲嬲地嘅，即系嘅控去控诉点解唔 work 啊？明明系咁夹，即系有呢啲咁嘅嘢去围绕住嘅，咁、所以就出咗与我无关。 系 而相反抽，但其实咧填词方面咧，其实系抽出咗先嘅。 嗯 okay、 然后林宝就照住抽呢、這个，就觉得啊，横掂系两部曲嘅话，不如就照按抽呢个做一个 base。一個 base， 然後就 on top 寫咗與我無關啦。 哦，咁嗰陣時覺得，即係呢兩首歌可以擺埋一齊，有冇得即係形容得翻嗰個陣時係嗰個位係在於啲咩？覺得佢哋係好似天生一對嘅一個感覺咧？ 天生一對，我又唔敢講到係天生一對嘅，不過係咁啱個故事好似 work 喎，咁喺埋一齊啦， 係、啊、即係佢好似唔好浪費咗，即係好似有上下咁。 真係我即係可能覺得分開有分開嘅力度， 嗯、 但係擺埋一齊亦有佢嗰個 power， 係、啦，亦都夾咁、而且咁啱橫掂都係啦，咁不如 MV 都一齊拍啦，咁、於是乎就變咗咁樣樣出嚟。但其實當初並冇太多嘅設計嘅，而係咁啱，咦？呢兩首歌出到嚟，佢哋咦可以夾得埋一齊咁樣咯。 嗯， 咁至於去到做兩隻歌嘅編曲，既然都即係覺得啊兩首歌不論 melody 上或者個詞上都可以係一個二部曲嘅事情嚟嘅時候，有冇話喺編曲上都需要兩位編曲人去一齊度一度啊？不如我哋睇下兩隻歌分別做嘅方式，令到件事好似感覺再二部曲啲嘅編曲咁樣。 反而真系冇， 就咁好自然而然就系而家咁嘅状态啦。 因为当初咧系好独立地， 嗯、 原本系谂住处理两首歌嘅，即系我当个 storyline 应该系我写一首 demo 啦，与我无关。咁我抌咗俾嗰边 Anal， 咁 Anal 呢首歌即系呢个 melody 可以用，咁其实摆咗喺度，咁啊睇下搵边个写啦，搵边个填词，搵边个做啦。咁然后另外嗰边咧抽咧就系陈夏威。 監製佢就話：，有一首歌寫咗出嚟，睇下有冇興趣。咁、 嗯、 我聽完就哇，我好中意呢首歌，我想唱、哦。咁於是乎就分別兩個 project 咁樣進行，其實都未咩嘅。然後當抽出咗嚟啦，錄曬啦，先至到與我無關，就話啊，咁 on top 個詞方面，我覺得係有就到抽嘅。 嗯， 系啦，但系或者喺編曲上面，我覺得喺上面兩樣嘢其實冇特別去話去要夾埋一齊咁做嘅。咁、 嗯、 但係我覺得反而又幾好啊，因為我覺得兩邊都係一隻 pop 嘅 ballad 嘢，但係佢哋喺編曲上面嗰、那個有趣嘅地方或者個曲風都唔同咯，係、嗯、一邊係會有啲節奏感啲，係啦，一邊就真係普 ballad 啲。咁我覺得呢兩種用兩種唔同嘅曲風去呈現一種就係唔開心嘅心態，或者對呢個睇法都係一件幾得意嘅事咯，係、嗯、咯。 因為我覺得兩首歌唔同嘅編曲好似係兩種情緒嚟嘅， 係兩種情緒。 抽嗰種嘅情緒就即係似係有種仲係好掛住，仲係嗰種難離難捨，但係去到與我無關好似灑脱多少少。 係啦， 係啦，即係如果係喺你演繹上面，係咪都係有咁樣嘅一個狀態去演繹兩首歌？ 係嘅，係嘅，絕對係嘅。喺錄音嘅時候抽呢一首歌，其實係我覺得係抽心啲嘅， 嗯， 係啦。但係與我無關，其實係啦，學你話齋，真係灑脱，即係其實都係有種愛喺入邊嘅，但係係即係另一種嘅方式咯， 嗯， 就係、是、唔理啦嗰啲咯，係啦。 系，咁所以系喺一路听咗呢个 project 一个咁样嘅状况之下，佢哋走埋咗一齐啦。咁跟住其实系喺录音嗰度，头先都讲咗两种情绪。咁其实同两个监制去即系录音呢两首歌嘅时候，有冇、嗯、即系佢哋点样样又同你去 work 咁样样咧？ 其实咧，我同陈巧威都多合作嘅，系啦，即系系啦，但系反而少，就对上一只应该系死啦，系边只咧 ？Ida 系细一定系只能成人入场咧？我谂都系是但啦，一首啦。咁但系其实通常同佢合作都系啲 R&B 味重啲嘅，今次系 ballad 重啲嘅，咁同埋作曲亦都有阿 AP 啦，系啦，咁当时我哋就一齐喺就第一次去到，即系喺录音室入边，咁反而抛开咗以往嘅录音嘅感觉，因为我同佢多数都系好超咁样去录噶，因为即系无论系 loser 啊，只限成入场都系一啲暗啲嘅，我哋就会熄晒灯，可能好 hea 系啦，咁啊。嘅情況去錄嘅，咁反而呢一首就大家就認真咗啦。可能係會喺情感方面嘅交流會多咗好多，係啦。咁而相反同 Randy 咧，因為同 Randy Chow 對上一次嘅合作咧，冇記錯就係 Good Time 啦、嗯，第一首歌。咁其實今次係特登想揾 Randy 嘅，係、 嗯、 啦，因為第一即係喺編曲上面想又唔同啦。咁而且我都認為。呢一啲即我想要一啲新啲嘅嘢，因为过往好多时候嘅情歌都会係同徐浩合作啦，係啦，咁今次我都想试下啊，可唔可以擦出一啲新啲嘅火花呢，同埋其实一直都想同 Mandy 合作㗎啦，咁啊今次咁啱啊有呢、這、一个，咁就不如试下咁样去行啦，咁而且有趣嘅地方係呢，当初嘅編曲呢係有试过交俾阿姑，即系同我一齐写歌嘅阿姑去 做嘅， 试下编曲嘅，但系就做唔到啦。咁于是乎就同埋，因为我要嘅嘢好抽象， 嗯、 因为我唔知点样讲啊，即系呢一首歌又唔系完完全全一首 ballad 嘢， 系、嗯、咯， 即系都会有一啲节奏感重啲啊，同埋又唔系过往普遍流行曲嘅铺排嚟嘅，即系又会无啦啦加段系咯，临尾有一段咁嘅 少少 R&B 系啦，又有啲扭下音嘅，有啲激昂啲嘅嘢，跟住又个 first one 同 set 即系 first 第一个 first 同第二个 first 系完全唔同嘅嘢，咁所以其实我都话想喺编曲上面有啲唔同嘅，我当初系同佢讲到好抽象，我话嗱、你一开头呢度咧就可能系静啲，好啦，唱完第一次 chorus 咧就整个 beat 嚟，咁样就嬲嬲地嘅咁样，即系你唔明噶嘛，但系啊又好意外地佢又 get 我讲咩， 嗯， 系啦，咁就系啦，就系啦，咁呢两首歌录音就有啲咁嘅有趣嘅事情。 我又反而想好奇一样嘢咧，即系因为对于 MC 嚟講咧，即係有，我覺得佢兩種唔同嘅歌路都係好 attract 到唔同嘅一啲樂迷，例如可能之前嘅小心地話啊、第二人格會有啲好行嘅、好高音嘅位啦，但係例如可能今次抽啦，有一啲例如個 chorus 為何愛你不倒，個音樂收到好細，淨係得翻個人聲，要控制到好穩、好細膩嗰個感情，對你嚟講邊一種方式去唱歌？那個困難是會大啲咧，或者個壓力是會大啲咧？邊一種方式是會舒服啲咧？咁樣 相反咧，其實我唔怕唱，唔太即系我唔係好怕唱一啲起伏好大嘅歌， 嗯， 即係可能好高音嘅歌啊，或者好密嘅嘢，我反而唔驚嘅。而平平無奇嘅歌，我先最擔心，係啦，因為起伏大嘅歌咧。就容易入心噶嘛，即只要hit 到嘅時候、 嗯、 啊，大家都會感受到嗰種激昂嗰種起伏。但係如何去將一首啲 melody 係好平嘅歌去唱得好聽咧？我覺得反而個難度喺呢度，即係你要 sustain 到係一個難，因為我覺得同我本身嘅人一樣嘅，即係我本身係一個好跳嘅人嚟嘅，我係好中意咩都試下又或者。坐唔定嘅，系啦。咁相反，如果就我都喺音乐上面都一模一样，即系当你要我要喺一个好稳定嘅输出下边去唱去演绎咧，反而更加有难度，系、 嗯、 啦。然后你叫我上下真假转得好劲，或者啲高低音好系啦，好大反差嘅，咁反而我觉得好容易。又唔係叫好容易嘅，容易啲 handle 咯，係啊，可能呢個關我本身中意嘅曲風或者我中意挑戰嘅音樂嘅歌種係有關係啦，係啦， 所以變咗好似你咁講一啲旋律比較stable 一啲嗰種，好似你要好強嘅情感嘅輸出， 係啦，就會難啦， 啊， 譬如陳奕迅嘅富士山下，我覺得係難嘅，即係佢由成首歌都係佢都係佢係一點講咧，佢唔係以激昂好起伏去好聽啊嘛，佢係以優美嘅旋律好聽，咁就變咗難啦。而且啲字好密咧，要 keep 住到個 stable 係好辛苦對我嚟講。 所以咧，樂迷們會明白啦，以後去 K 房如果要挑戰 MC 親身認證最高難度嘅歌曲，就知道要揀咩歌啦咁樣。 咁至於喺呢個 music video 嗰度，就又係呢一個嘅故事性就係連結得最強嘅一個位置啦。咁都飛咗去係咪台灣嗰邊？ 係啦，特登去咗台灣拍。 係咁啊！呢一個嘅 storyline 係咪自己有冇？都有一啲嘅谂法俾咗导演团队咁。 反而我谂导演睇完份歌词之后咧、 嗯， 就已经有呢个 idea 啦。咁其实我都冇特登改变咩。其实因为好多时候我唔希望去限制嘅、 嗯， 即系无论系填词啊，或者系MV 方面， 嗯、 甚至乎系选角方面，系、嗯、啦。我觉得因为呢、這个。假設有一個框架喺度咧，其實就已經我覺得會限制咗人啦，所以我寧願俾佢即係俾創作單位由佢哋創作，任佢哋做 storyline 點行就點行，係、嗯、所以就冇乜太多嘅意見嘅。咁啊 storyline 一嚟到，我覺得 OK 好啊，冇問題就咁樣去行啦。係所以冇乜太大嘅變動其實。 咁喺拍攝上面要飾演呢一個角色，因為今次嗰個變咗個故事性上面個長度又多啲啦， 係 即係嗰個關係上面多啲變化嘅時候， 係 你要拿捏呢一個司機嘅角色。 係啊，其實好在咧，因為係短時間啊，即係一日完成曬 M， 我一日 出兩日。完成曬個 MV 啦，咁喺連接方面其實一樣都係保持住嗰個心態嘅，係啦。咁不過唯一即係有啲趣事就係、是、啊，因為去到台灣咧，原來佢係左太嘅，係、 哦、 啦。咁你做一個司機咧，你就要適應啦。咁好在即係佢有前後有車輩幫我開路嘅，咁我揸得好慢好慢就得㗎啦。咁但係都係幾特別嘅，咁而且係我第一次。去台灣啦，咁啊，第一次接觸台灣人啦，咁啊，同埋我都會即係好多都未知數咁啊，即係啊又要講國語啊， 跟住又唔知佢哋嘅文化會係點啊，亦都擔心啊，第一次見女主角啊，大家會唔會唔熟絡啊咁樣嘅。但係好快，好好在嚟，好多嘢都好順利地 run 得成。咁所以就其實並冇乜阻滯嘅，好順利真係叫做。 但係嗰個設計好叻，就係嗰度， 係啊， 欲言又止， 係 呢個設計先至吊人。我話你聽，個女仔都問到開口啊，究竟可唔可以聽 MC 講國語咧？啊，嗰個設計幾 好。 其實當初呢、這個係有唔係，不如咁講，原本最後拍成嗰個 MV 咧，嗰、那個我都冇嘅。 嗯， 个欲言又止系直情连我都冇，因为佢系有个咁啊嘛，呢个系后期加上去嘅。 哦， 系啦，咁但系啊唔系，系啦，但系原本当初拍嗰个 MV 入边咧，其实有一句对白嘅。 嗯， 喺嗰个位嘅。 系啦，喺嗰个位系有一句对白，系先同女主角交流嘅， 系 有一句对白嘅，但系后屘就冇用到，于是乎就。變咗出現咗呢個欲言又止嘅 version 啦， 嗰句係 透得㗎， 你可唔可以用國語演繹嗰句？ 嗰句係乜咧？死啦！ 有冇練習過講用國語講咁樣？ 總之都係即係鬧個女主角點解唔愛惜自己，咁、 啊、 然後個女主角就會話：我連自己都唔識得愛啊，同埋係咯，我連咩都唔識得愛，跟住即係嗰啲啊，點樣去愛惜自己咧？咁樣即係嗰啲啦。跟住原本。我是想讲话，但我其实我爱惜你，我是珍惜你的、 啊、 其实整个故事原本是这样的。 哦、 是啦是但最后就变了是这个 version 咯。 是。是哦、即有这个 hidden 的。 期待大家如果有机会啊之后 MC 表演一下不同的另一面讲一下一些嗲一点的语言给大家听一下。 是啦。所以大家可以欣赏这一首这两首作品无论在音乐上面亦都在 MV 上面都可以有心思嘅，抽同埋与我无关嘅咁啊！今日多谢你，亦都预祝你澳门 good show， 多谢， 谢谢 MC，thank you。 好，若你都有自我安慰，想倾吐。 完结之前听我有 MC 张天赋嘅与我无关，听日5点再见，拜拜。